的也不得表达明了，那个偏高的白不得表达明了。 想来吃的，想来露的，来他不停的去走走。 Get like Puma, go beat it on, now be on the track, oh la. Same time, slowly down,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Dora, Dora, we love it, Dora, Dora. Jamais today, jamais l'année, let that whole thing I use it. 快给你的亲的宝宝，你在身边嘛，可耐心没有，你走呀。 明明到给咱的过个遍，他没认得你，那俺的脑里加把盐，再不见面。 想骗你骗你，别把伢的气死气死，不过没有风险的，到那速度骗死骗死。没追吧你，保底呀个搞不啥骗，谁搞骗搞骗，超越那个套路呀。菠萝裤他比多，没能输下的，没过腰路那面，上着脚脱不了裤。手把没烟，手把没烟，点不了脚杆，有不平坦，俺心空白，我没敢动他的。我输了，可哪可哪么干？可我当然输了，伢多啊！丢的鸟，不咋不收皮干。没过没过，又塞把啥啥？ 没有也输了，没追不住啊！没有管他，没追不住啊！没有泪的，没有泪的，吃了穿的，咱们顶不啦。明天要退，明天要不吃的，明年也没亏没追没，下面吃的，下面落的，来他不停啊，一直他。没有也输了，没追不。Today, 下面 today, 下面 learning, let her pull, 听个 Jesus talk.